中老年人或者是老年人，对吧？那他可能对中国是源于不了解， 嗯， 他可能觉得中国还是不是那个，因为我就记得我去法国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老年人会问我说，你们中国人有没有汽车呀？你们有没有电视啊？因为可能就是他真的是不了解。随着现在的了解，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我们在那儿生活的是非常愉快的。 嗯嗯，好，嗯好，那我们今天对于法国的这个留学的方方面面的介绍哈，就到这里了。好，非常感谢，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，谢谢您。 啊，谢谢大家。 嗯，好，我们的留学时间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:30和中午的12:30，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AM774或者是 FM92.3来收听节目。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再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Fair Works Beijing。 诵读经典诗篇，传播朗诵之美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。 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，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，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。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之行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，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，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。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。大道之行近期播出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 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